到现在，我才发现，爱得太深，需要一种解药。 心事在城市的边缘，故意把情绪抛很远，变态音乐夹着眼泪，切歌之前假装看不见，骗了糊转了一个圈圈圈圈，从起点回到了终点，心事在城市的边缘，故意把情绪抛很远，变态音乐夹着眼泪，切歌之前假装看不见，骗了糊转了一个圈圈圈圈，从起点回到了终点，咖啡店等了一整夜。